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如果今天早上你来到教会，没有看到吴牧师或者白牧师站在前面，反而所看到的是耶稣自己站在这里，你会怎么回应？会不会马上欢喜快乐地跑到前面详细看你的救主，甚至给他抱一个？或者你会不会怕死地赶快逃跑，或者呼叫说，耶稣啊，离开我们，我们这里都是罪人啊，不要毁灭我们。在今天早上的两段经文，从路加福音还有以赛亚书，我们就会看到两个人，就是彼得跟以赛亚，就是有这样的经验，他们面对面就是跟上帝在一起，那他们的感觉如何？上帝怎么样回应他们呢？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。但是我们先看其中一个例子，就是西门彼得的他例子，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？那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从第一节开始，我们在那里读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好，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想象这个情景呢，耶稣可能当时走在湖边，然后一大群人都来，很迫切地来到耶稣那里，很想要听耶稣好好教导他们。他们真的很迫切，一直上来，一直上来，开始拥挤耶稣了。有可能耶稣也开始走到 湖里面去了，还好有两只船弯在那里，耶稣只好就上了其中一只，就是西门的船，然后耶稣就坐下来好好教导众人。那这个情景真的是蛮特别的，这些众人多么想要听上帝的道，很迫切地想要听。那这个就很像我最近听一位在大陆留学的台湾学生，他回来告诉我们说，哇，大陆的学生他们很卷很卷。那这个很卷的意思，他们就说这样，就是他们很认真，他们很迫切地很想要学习，他们甚至会提早到上课的教室排队，等教室的门开着，赶快进去抢最前面的位置。哇，他们那么迫切。那么我们自己有没有像这样很迫切地很想要听上帝的道？我们是不是提早来到教会，等吴牧师开门，马上上来抢最前面的位置，非常期待听上帝的道？我们这里有永生之道，这个比任何大陆的大学的课程重要宝贵多了。我们就是应该更迫切地想要听这个永生之道，也应该很迫切地每天在家里好好看上帝的道。求主怜悯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真的是太小看上帝的道，太忽略他，反而注重太多其他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，从第四节开始，耶稣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这也好特别， 渔夫西门知道晚上比白天好打鱼，他整夜打鱼都打不到任何的鱼，白天更不可能。但是虽然耶稣的话没有按照西门的经验，没有按照整个文化，没有按照社会的智慧等，西门还是依从耶稣的话下了网。上帝的道常常就是这样，是没有按照我们的经验，没有按照文化，没有按照社会的智慧。比如说上帝的道说婚前同居是不对的，还有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还有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还有若有人要跟从耶稣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去跟从他。最后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这些圣经的经文都不容易，或许你有其他的圣经经文你自己比较困难接受，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像西门，就是依从上帝的道而做。可惜我们罪人就是常常没有做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，现在从第六节开始。他们下了网就捐助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同伴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创造主耶稣在这里行了一个蛮特别的神迹，他使他所创造的鱼，那么多的鱼都游进渔夫的网里去。西门彼得看到，他就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做这样的事，耶稣一定就是上帝，万能的上帝，圣洁的上帝。但彼得也明明知道他自己是个不圣洁的罪人，因此彼得怕死了，他一个人一个罪人在圣洁上帝面前一定不行，会被毁灭了。所以彼得就求耶稣赶快离开他，因为他是个罪人。彼得的经验跟先知以赛亚的经验是很相似的。我们今天的就业经文从以赛亚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，以赛亚是如何见到耶和华上帝在宝座上，也有天使飞来飞去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以赛亚怕死地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，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与彼得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两者都怕死了， 都知道他们是罪人，并且罪人不可能在圣洁上帝面前存活，一定会灭亡了。但是上帝怎么回应？他是不是立刻就毁灭他们呢？我们先看以赛亚，我们旧约经文第六节开始说，有一位撒拉弗，就是天使，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这太奇妙了，圣洁的上帝反而赦免了以赛亚的罪。彼得呢？耶稣类似地安慰彼得说：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彼得本来求耶稣离开他，因为他是个罪人，但耶稣并不离开他，反而叫他不要怕，大概也就因为耶稣也赦免了他的罪。其实上帝这样的行为对他来说算是正常的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也是这样对待先知以赛亚的，并且从一开始上帝也就是这么做。在伊甸园里，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后，他们就怕死了，躲避上帝的面，不要上帝靠近他们，希望上帝离开他们。但是上帝反而去寻找他们，找到之后，上帝甚至应许他们，他会赐下一位救主来，会完整地拯救他们。当然，这个就是耶稣。接下洪水的时候，上帝的确毁灭大部分的生命，但是他不离开挪亚，也是罪人，挪亚一家八口人的生命，但是他不离开他们，他更不离开他赐给亚当夏娃的那应许，说透过夏娃的后裔，就是耶稣，上帝会完整地拯救他们。当然可以提出好多旧约其他的例子，但我只要多给两个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的时候，上帝两次他说他在预备完整地毁灭他应着景象的子民以色列人，要从摩西一人创造一个新的子民。但是摩西提醒上帝，他给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说，包括这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耶稣，他要祝福万国。摩西也提醒上帝，他自己说他是一位有丰盛的慈爱、赦免罪孽和过犯的上帝。因此上帝并不毁灭他们，不离开他们。最后因着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，这个应许之地之后，还是一直不断地离开耶和华，也一直拜偶像，最后上帝还是很严厉地管教他们，叫巴比伦王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。但是他们虽然在那里受苦，耶和华并不离开他们，甚至对他们说：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那这末后指望就是在于上帝要差遣的弥赛亚，就是耶稣。那几百年之后，上帝真的照着他的应许，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，为了完整地拯救我们罪人。但是 非常奇怪的是，当耶稣被钉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父上帝怎么做呢？他反而完全离开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。耶稣就是呼叫说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怎么可能？上帝一直不断地没有离开旧约的罪人，从亚当夏娃到被掳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先知以赛亚还有彼得。但是当有一位完全是没有罪的，上帝反而完全离开他了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首先，虽然有罪的亚当夏娃、旧约以色列人与以赛亚和彼得没有被上帝所离弃的，也没有被他毁灭，但是圣洁的上帝一定要处罚罪，罪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耶稣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，被他父所离弃的，就是在受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你我的罪所赚得的惩罚，是我们的罪在无辜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是代替我们受的，耶稣这样也赎买了我们，因此我们的罪蒙了赦免，因此所有人、所有罪人的罪都蒙了赦免，包括亚当、夏娃、以赛亚、彼得的、你我的。并且因为上帝那样离开了他在十字架上的爱子耶稣，所以我们知道他绝对不会离开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上帝的儿女。上帝在圣经里面就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上帝绝对不会离开你，他与你同在，特别是现在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他就是在这里，也是为了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。那这赦免也是很完整、很丰富的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稍微让我们看到上帝丰富的恩典，那么多、那么多、那么丰富的鱼，网险些裂开了，两只船快要沉下去了。其实这也就像我们几个礼拜前所听到的，耶稣提供了那么多的好酒给那些已经喝足的人喝了，哇，好丰富。但是上帝的赦免当然更宝贵，也更丰富。诗篇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上帝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。啊，这也很特别，对不对？上帝不离开我们，他反而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。那上帝是怎么样做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呢？他有好多也很丰富的做法。你受洗的时候，洗礼的水就像洪水一样完全洗净你的罪。今天崇拜一开始，上帝透过牧师的宣赦来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。等一下耶稣的身体宝血会再一次地好丰富地赦免你的罪。是的，我们比以赛亚还要好，不仅是红炭沾了我们的口，我们是把耶稣的身体宝血，他们会进入我们的口，也就是为了很丰富地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早上耶稣确实地就是在我们当中，他在他的道里面，他在他的圣餐里面。但是你不必害怕，你不必赶紧地逃跑， 你不必叫耶稣离开我们罪人。耶稣明明知道我们这里都是罪人，但是他还是从他天堂的家今天早上降到我们当中，就是为了再一次地与我们同在。他来也就是为了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，并安慰你，让你确实地知道，因为他赦罪的恩典，他绝对不会离开你。感谢主的怜悯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